于黎民判断冤案呐。别打了，头戴乌纱双翅飘，就这脑袋呀、啊、黎民百姓罗逍遥，说的多好听，虽然七品难官小，还嫌官小，一定担心保汉呢朝。这家伙是保皇派呀、啊、谁保皇派呀、啊、你打家伙吧。 等等， 下官 等等， 姓陈 等等， 名公 等等， 字公台 等等。 你就会呆呆呀、啊、 哎，你告诉我的 呀、啊、我这一念白呀、啊、你就别再打了。 好、哦、那您念白吧。 官居中茅心镇堂，昨日东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名王顺登死门盘查，听到这般时候未见究竟。所有 叫谁呢？ 所有 哎 哟， 伺候了， 还放粪啊？ 等等， 左右， 哟， 伺候了， 等等， 你还有戏呢没有啊？ 哎，你说怎么办？ 你那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哦，该我上场了。 哎， 那您再来一句， 左右， 哟， 伺候了， 呸， 回去， 什么意思？ 您这王顺是小话脸，应该是啊，你得这么上。 这您教我了。 左右 哟， 伺候了 啊。 陪陪命定陪 陪 啊， 陪陪命定陪 啊。 你就会啊啥呀？ 你说的。 到这儿还有两句白呢。 什么白？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再来。 左右 哟， 伺候了 啊。嗨， 台台令定台，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哎，饼子呀、啊、还窝头呢。 哎，窝头太爷吃。 什么窝头啊？ 你说的。 禀报啊。 哦，禀报禀报。 哎， 再来、嗯、 啊嗨， 陪陪令定陪， 捉拿曹的是禀报太爷知。 陪陪令定陪，嘿，不圆了啊！说话呀， 什么词儿？ 参见太爷。 罢了。 谁见谁呀、啊？ 那是 你见我。 哦，那您坐下。 参见太爷。 罢了。 哎，罢了就罢了。 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姓西从何来？ 哎，这个你媳妇儿生一大胖小子。 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哎，这是大喜事儿啊！您这么大岁数，扰来得子，这多好啊！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哦，您坐好了。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啊。 有何为证？ 有这个扇子为证。 哎，扇子呀。宝剑为证。 有宝剑为证啊。 臣上来。 太爷过目。 呜、哎、呀， 要死。 哎，你才要死呢。 哎，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也不懂 啊。啊， 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哦，您看见这个宝剑就害怕。 对了， 在家玩手枪怎么不害怕呀、 啊、多着呢。宝剑入库。 宝剑入库啊。 下面领赏。 您甭赏我了，请我来顿西餐的。 他馋了。来 哟，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押啊？押谁？ 曹操。 曹操 啊？ 没来 啊？捉放曹，曹操没来？ 没来呀、 啊、这像话吗、啊、你赶曹操啊？ 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了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5度。昨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大部分时间出现了小雨。早晨到上午，除了东南部地区还有小雨之外，大部分地区降雨将结束。早晨由于空气湿度大，本市有轻雾或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能见度逐渐好转，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或雾，东南部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有所好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17到7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天气逐渐转晴，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六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为学徒布的八卦画。现在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了陈永泉先生和李金斗先生合作的对口相声，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实况录音《官场斗》。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是4句定场诗。说完这定场诗呢，就说我这正式这个段子，就说君臣斗。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清乾隆时候的事儿。有一天乾隆散了早朝，回去吃完了饭，睡了一个小觉，睡醒了以后，在养心殿喝着茶，忽然间一抬头，一看呢，有一块匾，上头写4个大字，是雅乐和平。这个乾隆啊，爱写字，他很懂书法，他一看这个字写得好，他就要往下瞧谁写的。一看这下款啊，有2个字，谁？严嵩。这个严嵩虽然写得好，但是这个人是明朝人，已经没有了。那么乾隆就想了，那么难道说我朝就没有写好字的了吗？想到这儿，下了一道旨意，让所有的翰林每人写3趟白折子，我要龙目玉览，就是我要瞧瞧。他这旨意下去，这翰林这都写了，第二天递上来，乾隆挨着个儿瞧，写的都不错，但是跟严嵩一比，那不行，这个份儿差远了。他又下了一道旨意，让满朝文武每人写3趟白折子，朕当龙目玉览。他 他这旨意传下去了，第二天全写好了，递上来，乾隆挨个这么一瞧，发现有了，有两个人，虽然不能说比严嵩写的好，起码跟严嵩并肩了。这俩是谁呀、啊？一个是汉官，姓刘明雍，字师安，他的官衔是文华殿大学士、内部尚书、左都御史兼步军统领。另一个人呢，姓何，名深，字世龙，他的官衔是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步军统领兼九门提督。这个两个人都是红顶，一品都是中等。这俩人虽然写得好啊，但是麻辣良香各有所长。于是乾隆传一道旨意，下午四点钟在养心殿召见这两个人。到了下午四点钟，这个两人按着时间来到养心殿，见着乾隆先行君臣大礼，赐座才敢坐，赐茶才敢喝。乾隆就问了，和珅，你闲暇无事在你的私邸做何消遣呢？就是没事你在家干什么玩呢？这个和珅这个人呢，最善于钻营，他知道这两天连着传了两次旨意了，都让大伙儿写字，他也知道他跟刘墉字写得好，乾隆写的也不错，看来跟字有关。他说、哎、回主子的话，奴才闲暇无事在家竟练字的。乾隆一听高兴，哎呀，难得呀，你的公务繁忙还有时间练字，难得难得。嗯，刘墉，你闲暇无事在你的私邸作何消遣呢？这臣没事就睡觉了。嗯，乾隆一听他不捅娄子啊，睡觉的。你为什么不练字啊？这臣的字甭练了，成了。嗯，乾隆一听不爱听了，哎呀，刘墉，你这字练到什么程度算行了呢？其实这好说呀，甘草立传我都能写，欧柳颜照我都能模仿，这不都是谱吗？他不往谱上说，他诚心气乾隆，说那你得看万岁啊，让臣写大字还是写小字吧。哦，那么我要你写大字呢？说北京城内城方圆四十里我能写一个字。乾隆一听这话悬了，方圆四十里地写一个字，有心让他写一个，一想不行，回头让我给他找笔去。我哪找那么大个笔去，他也不逮这苦子。哦，那你要写小字呢？你要让我写小字啊，一个蚊子脑袋上我能写四十七个。乾隆一听这话更悬了，有心让他写一个不行，回头让我给他抄蚊子去。我这么大皇上能满身抄蚊子去吗？我真抄一蚊子，他弄那笔尖点吧点吧让我瞧，我也瞧不见呢，是吧？他也不得这骨子。说这样吧，我这有个纸条，二寸宽三寸长，你们谁要能写一万字，他一挑大拇指，他这大拇指带这个扳指，就他这扳指啊真好，真翠真绿，那名字叫子母绿，看见没有？你们谁要能写，我这扳指就赏他带了。和珅你怎么样？和珅一听怎么着，二寸长三寸宽一万字，甭说一万字，一万点儿点不下。奴才不行。嗯，刘墉你呢？这臣能写啊。听明白了吗？二寸长三寸宽写一万字，这臣能写。好，来人给他裁纸。御前太监裁好了纸， 有人给他研好了墨，添好了笔，他拿回来就写。真写一万字吗？他也写不了。他善于动脑子。他写什么？当他写了，是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他用这四句三字经把这一万字给包圆了。写完了，双手一托，臣刘墉交旨。这乾隆心说，这个刘墉真是奇才呀，一万字这么会儿就写完了。等接过他这么一瞧，差点把鼻子气歪了。哦，就四句三字经啊。有心说不对，一想不行，回头跟我抠。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我这么大皇上连三字经都没念过，这不像话呀。嗯，啊，一伸手，砰，把这扳指撸下来了。 林墉，赏你干什么？ 怎么这模样？他心疼啊，他这么好一扳指，四句三字经就给绕到去了。嗯，刘墉一看坏了，皇上怒了，这皇上怒了可了不得，努嘴发瞪眼杀呀，说这东西我一接，哦，朕的东西你敢带，你有欺君之罪，杀了。说我不要，朕赐给你的东西你不要，你为抗旨不遵，杀了，都活不了。那刘墉怎么办呢？刘墉也有主意，臣刘墉有罪。乾隆说你有什么罪啊？说这个万岁的东西我要带，我有欺君之罪。那这么说你不带，臣要不带为抗旨不遵。乾隆一听这话全让他一人说了。那依你之见呢？刘先生说依我之见就好办了。依臣之见呢，我把这个扳指请的家具供到祖宗龛里头就行了。乾隆一听，你供到祖宗龛里头，我这扳指也没了。哎呀，这个刘墉啊，真王道。他想到这儿了，他在桌子放着纸呢吗？他下意识的拿笔就写了一个王字。刘墉斜眼一看，看见了，写了一个王道。哦，说我王道，刘墉不得这苦子。万岁，您写这个王字取其何意呢？这乾隆不能说呀，说四句三字经，我这扳指就归你了，我心疼，我说你这人太王道了，那这皇上多丢份呢。这个乾隆也聪明，脑子一转，啊，说这个王字啊是一个对子上联，你要能对下下联来，朕当还有赏赐，请万岁出题。乾隆说：“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为主？”就是王字不出头，这次不念主，这是一语双关。臣对天寒地冷，水无一点怎成冰？水字没有那一点儿，不念冰也是一语双关。乾隆那意思想把他难住，没想到没难住，他对上来了，感觉身上有点发燥，他一伸手一解纽帕，就把他身上穿的这黄马褂脱下来了。就他那件马褂真好，黄云缎子的面，绣着八团龙五爪。刘墉，这黄马褂我赏你穿了，不用供上，现在穿上，我不怪罪你。刘墉磕头谢恩，把黄马褂拿过来坐这儿穿，一边穿一边系着纽帕，一边瞧和珅。这说咱俩一块儿来的，你神没得着，你好，不单扳指归我了，黄马褂我也穿上了，你不灵吧？这和珅他气大了，你得东西你瞧我干什么呀？乾隆说再对，水上冻冰，冰积雪，臣对空中成雾，雾成云。好，大家我归你。再对，空中成雾，雾成云，云开见日，臣对水上冻冰，冰积雪，雪上加霜。好，小家我归你。